据南朝鲜报纸《劳动与世界》报道，现代重工业、大宇造船、海洋等造船业界的工人集体12月2号在全国经纪人联合会大楼前举行接招会，主张要解散给当局提供黑钱、参与营私舞弊的财阀集团。